经典九六九和泽林一起来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一至二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2%，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了1.0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自2016年落成启动以来，中国天眼共发现51颗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11颗已被确认为新脉冲星。国家海洋局最近表示，今年呢要扩大湾长制的试点工作范围，尽快形成在全国全面建立实施湾长制的意见和配套制度体系标准。2017年，中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共受理消费者投诉898.61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5.67亿元。北京地铁8号线3期的六营门站最近已完成站内主体及附属的结构施工，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设计呢突出航天元素，预计2018年的9月试运行，年底通车。人社部呢最近强调，要确保呢参保职工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按照规定及时足额支付，杜绝拖延和支付不足现象。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同桌的你来自于老狼，因为这首歌所产生的灵感，20年后的2014年有一部同名的电影上线，而这首歌最初是高晓松在帮当时的女友梳头时得到的灵感，突然写下来这首经典的民谣作品。接下来这首歌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经久不衰，一直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那种不为所动的气质默默地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并且抵御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韩红翻唱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

民谣歌手总是在民谣歌里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这首齐秦1986年的歌，距离我第一次听到它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是一个民谣歌手在现场的演唱，那是花开的季节。下面这首歌也同样跟着时间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现在。凤飞飞，追梦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我是人人信的创始人马卫东，我承诺人人信上的每一条数据都不会被篡改，我们与用户共同打造一个人人有情人人有信的网络环境。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我是智慧雨果英语的 CEO 李振，我承诺智慧雨果面向4到16岁孩子提供高质量欧美外教在线教学服务，给孩子一个爱上英语的机会，就选择了智慧雨果英语。

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消费者协会日前指出，有37%的受访者消费权益曾受到了侵害。在最不满意的消费类型中，选择付费网络游戏、餐饮外卖等商品和服务的比例较高。经典九六九和子林一起来听听资讯。民用航空局透露，有50家航空公司完成网络销售系统或服务流程改造，支持呢残疾军人、警察通过其官网或客服热线购买优惠客票。消费者协会最近启动了倡导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承诺的实践活动，苏宁易购、国美、沃尔玛等率先响应，做出承诺。工商总局呢近期指出，一旦发现了电商平台的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将依法进行查处，同时将相关处罚信息入记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布。商务部呢最近表示，1至2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848家，同比增长了129.2%，实际使用外资13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0.5%。京沪高铁建设总指挥官卢春房透露，到2025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将达到3.8万公里。2018年度全球幸福报告近日发布，前三名的分别是芬兰、挪威和丹麦，澳大利亚排名第10。 再见悲哀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人，我不已被泪流留住我，什么的境界都爱自自然地度过，去到最美就如与物忘我，回复身心最初，面对心境内一片拼搏，秒星瞬间闪过，除了心只有心可以解心锁，烦恼多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忆莲所演唱的《再见悲哀》。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今天呢是周五了，那么明天难得的周末又到了。晚上你选择在家吃还是出去一起吃饭呢？你会怎么选择呢？或是在家吃火锅还是出去吃烤肉呢？我相信很多饮食选择困难症的朋友是最最纠结的。那今天不妨说说你们想在哪里吃什么吧。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很简单，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吃什么，在页面下方留言说说你们今天去哪吃吃什么。留言入选后呢，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下一首歌曲来自于赵传所演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 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做，怎么做都是错。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繁忙的生活里，总会让人对假期充满幻想。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假期，清明小长假又快要到了。不过，对于假日出行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去热门景区挤爆人山人海，那真的比平日的工作还要累几倍。路上车挤车，景区人挤人，拍个照连自己在哪儿都很难找到。最后，我们都忘了出行的目的和意义。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时光的意义在于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美好的事情上。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你的假期计划，那就试着过几天慢生活，也惜君那颗平日繁重的心。 特别让人着迷。